田。 国家队运动员亲自讲解，竞彩答题赢取丰厚奖品，每天学点冰雪运动知识，欢迎收听冰雪知识微课堂。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我是夏萌。冰球也被叫做冰上曲棍球，冰球运动是多变的滑冰技艺和敏捷娴熟的曲棍球技艺相结合，也是对抗性很强的集体冰上运动项目之一，同时它也是冬奥会正式比赛项目。所以在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当中，我们就邀请原中国女子冰球队队长、现任北京冬奥组委运动员委员会委员王丽诺，请她给我们介绍冰球的起源以及中国男子冰球发展史。 大家好，我是中国女子冰球队退役运动员王丽诺。冰球运动呢，它起源于比较早一些，像在加拿大的安大略省，就1855年的时候呢，这个冰球就已经有这个初步的这么一个模式了。那到了1857年的时候，加拿大蒙特利尔那儿举行了就世界上第一次正规的冰球比赛。实际上，冰球演变的过程呢，它是由曲棍球演变成的。曲棍球大家都知道是夏季项目，那慢慢的，因为在加拿大地区呢，它的冬天特别冷，包括它的夏天的温度呢也比较低，比较适合这个项目，所以这个起源呢还是从加拿大过来的。到了1920年的时候呢，这个第七届的夏季奥运会呢才将冰球项目列入了正式的比赛项目。1924年的时候，冬季奥运会创办之后呢，冰球呢逐步呢从夏季奥运会呢被列入到冬奥会的这个正规的比赛项目了。1956年以后呢，中国的冰球呢才开始在国际上有。1981年北京呢举办的就是世界 C 组的锦标赛，那个时候的中国男子冰球水平还是蛮高的。其实在东北三省的那个位置上，我们跟俄罗斯之间的这些友谊的互动的比赛特别多，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从他们那里呢是能学到好多的知识。就是那一年的 C 组比赛呢，中国队获得了亚军，并且呢晋升到 B 组，就相当于我们世界的排位更加往前了。从1986年我们的日本举行的第一届的亚洲冬季运动会上，中国男子冰球队获得了金牌，当时也是非常艰难，因为日本队水平也蛮高的，但是我们拿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成绩。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冬季项目的运动员们会在每天中午的12点、下午4点和晚间8点，利用两三分钟的时间，简单而又明了地为大家介绍冬奥知识，分享他们的运动感受。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也同样欢迎您接着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